做到了吗？ 我与你知世恶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于谦进京述职，两宗大案还没等向皇帝禀告呢，又染上了京城的反尸案。虽然眼下陈达、陈子昌暂时逃出了京城，但是东厂锦衣卫已经盯上他了。这案子只要一天不翻过来，陈达就一天别想安全。还有啊，陈汝炎老爷子会不会受到株连呢？于谦也很担忧。陈达说，陈汝炎已经投靠了王振，成为阉党一员。于谦呢，不敢相信，又不得不信。此时于谦的手中还有一张牌呀、那就是王振私通瓦剌的手谕。但是于谦也在犹豫，说这张牌我打不打，什么时候打，这都得考虑呀。以王振现在的政治能量来说，要动他也没那么容易。就凭一张手谕，能不能把势头搬过来，很难说呀。于谦心说，在这儿胡思乱想也没用啊，明天就是大朝之日了，到了朝堂之上，一切的答案可能就明了了。这个王振到底是何许人也？此人绝非寻常之辈呀、不管是历史上还是民间传说，这王振那都是明朝头一号的大太监。大伙儿熟悉的什么刘瑾呢、魏忠贤呢、那都得跟王振叫一句祖师爷啊。这王振可以说是首开大明全烟之先河。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始，经明成祖朱棣，到明仁宗朱高炽，到明宣宗朱瞻基，再到咱们这部书所在的当朝明英宗，大明开国历经五朝，王振是第一个超级全烟。其实纵观中国历史，您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这个封建王朝啊，兴盛之时和衰败之时，它都有某些共同特点啊。您看这个王朝刚建立的时候啊，这打江山的皇帝那都特别注重吸取前朝的教训，什么轻徭薄赋啊，发展生产呢、与民同乐。要等到这个王朝要完蛋的时候呢，你看吧，也有很多共同特点，外有割据势力，内有外戚宦官。历史最有趣的是，哪个聪明人到头来都是自作聪明。您说打江山的皇帝他傻吗？那都是人中的精华，哪个不知道前朝的历史？可是要想千里江山万代传颂，也没有能做到的。 大明王朝也是如此。就在武士之后出来一个超级大太监。其实啊，太祖朱元璋是最烦太监。他在御花园的乾清门内曾竖有一张铁牌啊，上写几个大字，叫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违者斩。这大铁牌就朱元璋立的。说这话那还是洪武十七年，朱元璋立了这块牌子。朱元璋说，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，恶者昌千百，若用为耳目则耳目病，用为心腹则心腹病，使之之道在使之未法，不可使有功啊。未法则简述，有功则骄恣。什么意思？朱元璋就说啊，这帮人呢就是宦官啊，好人有吗？有啊，千里挑一百里挑一啊，绝大部分人都不能依赖，他们会让你闭目塞听，后患无穷，必须严加管束，让他们畏惧法律，而且也不能给他们任何立功的机会。一旦他们有功，哪怕一点小功劳，哎，也会把尾巴翘天上去，长此以往就会难以收拾。那有人可能会问了，这朱元璋放牛要饭的出身，文化程度也不高，他怎么能够预见到宦官的危害呢？哎，这就是朱元璋高人一等之处啊。您别看朱元璋本身的文化程度不高，他很善于用人呢、啊、他身边的刘伯温、李善长、宋濂，哪个不是大知识分子啊，都是饱学之士。历史上的汉唐宦官之祸，朱元璋早就从这些人的学问当中掌握了。那朱元璋用不用宦官呢？当然也得用，他有自己的办法。朱元璋说呀，在周礼当中，哎，他发现古圣先贤时期内官的人数不多啊，顶多百十来人吧，是越往后人越来越多，甚至达到好几千人，终于酿成大患。所以一方面朱元璋严格控制内官的数量，干的事儿呢，也就是柴米油盐呢、啊、戴帽提靴呀、啊、这些事情，明令禁止宦官结交大臣，不准干预政事，而且关键的是不许读书识字。在朱元璋的铁令之下呀，明朝初年宦官要想专权那是万无可能的。直到咱们这位王老都堂王振的出现啊，据说呀，朱元璋那块太监不得干政的铁牌就是王振给摘下来给毁了。你说厉害不厉害？那咱们现在啊，就给您翻一翻这道笔书，咱们来说说这个王振是怎么发家的。说着话，在河北豫州，也就是今天呢咱们张家口豫县境内，有这么一户老王家。这家啊，祖祖辈辈都在此地生活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。洪武二十一年，老王家得了一个宝贝儿子，取名王振。虽然家贫呢，但是王振的祖父和父亲呢，也都略通诗书，他们就把改变命运的梦想寄托在了王振的身上。家里再穷啊，也要供王振读书。王振的童年经常做梦啊，什么梦？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啊。可是做官没那么容易，科举考试那可真真正正是千军万马独木桥。你要想哎当官，首先你得通过州县考试啊，这是最基本的资格，这就是秀才。再往上一步呢，参加省里的乡试，考过了这就是举人。再往前哎，才能进京赶考呢，要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，重视的再经过皇帝的廷试，也叫殿试啊，不是咱看那电视啊，八宝金殿那个殿试，就不用说您得一甲三名了，什么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 哎，怎么着你也得登上金殿参加皇帝这殿试啊，您得到这步啊才能谈得上做官呢。一般这个各级官员呢都必须得有进士的资格啊，一甲可以直接授予编修，二甲呢怎么也能当个翰林，三甲呀那就是什么给事、御史、主事、中书、行人啊什么的，或者到地方当个知州啊、知县呢。那这王振考试考到哪儿呢？秀才，嘿说再往上考，上乡里考，考举人，哎，考不上了，屡试不第呀。这个乡试是三年一考，你考不中就再等三年。这王振是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一气儿考了十几年，也没考上这举人。其实这不奇怪，在那个年月，像王振一样穷经皓首几十年，到头来还当着老童生的是大有人在。那王振考不上怎么办呢？就在自己的家乡啊，当了一个学官，哎，就是辅助先生的一个教官。王振不甘心呐，就在他的家乡，王振就亲眼目睹了考上举人的这帮士绅们，那过的什么日子？声色犬马，游山玩水，豪赌博弈，饮食男女，不仅纳妻妾，造居室，住庭院，养幽灵，还要附庸风雅，玩古董，谋金石，讲板课，纠音律，哼，那样的生活我什么时候也能享受享受。王振心说，我这学问也行啊，怎么我考不上去了呢？你说，所以他是闷闷不乐。这天呢，王振从学堂回来，刚吃罢了晚饭，正无所事事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原来是王振一个远房的亲戚，叫王山。按辈分论呢，这王振是王山的叔叔，但是两个人年纪相差并不大，而且从小啊经常在一起，所以没有别人的时候啊，两人也经常兄弟相称啊。今天这王山来了，两个人呢就趁着夜色到离家不远的桑干河边，是边赏月边谈心。 小叔，今晚明月当空，真是月色宜人啊。 行了，又没别人，咱们还叔侄相称啊。 小侄我不学无术，就等着小叔叔您什么时候能够出人头地，带兄弟我一把了。我呸，这都什么辈分。 哎，小扇子啊，我自认乃是一饱学之士，可是并无用武之地，我这老相如恐怕是要烂在这山沟里了。 别啊，小叔叔您可不能灰心丧气啊，你看看咱们县城里那些官僚士绅过的都是什么生活呀，比我们这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不强多了。 昨天我打听了，人家有一种说法叫五快活。 怎么个五快活？ 看看，少见多怪了吧。这所谓五快活呀，乃是目及世间之色，耳及世间之心，口及世间之谈，听及世间之真，家藏世间之色，者也。 还者也呢？拽什么拽？说的是天花乱坠，这些人堂前列顶，堂后杜曲，看似宾客满席，真真是浊气熏天。别看他们考了功名，不过就是醉生梦死享富贵，还有的实力不足也打肿脸充胖子，开销无度，到老来朝不保夕。嘿，什么五快活，我看啊简直是五要命。 呦呦呦，瞧你说的，你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那你说这不叫快活，啥叫快活？ 要我王振来说，这五快活远远不够，不仅为官一任，富甲一方，还要堂上一呼，阶下百诺，千里闻名，万人崇拜，方得我心。 嘿，真高，我的小叔叔还是您志向远大。 哎呀， 我也就跟这儿和你发发牢骚吹吹牛吧。我这算什么志向？不过就是像这小石头子儿进了大河，顶多就是翻几个跟头就悄无声息了。 小叔叔，您若真是不甘于此，我倒是有个路数。 你有什么路数？说来听听。 我昨天进城看见了朝廷的告示，皇帝有诏，凡是学官满乏功绩，愿入宫中训女官者，可晋升入宫。 这 王振一听说这个朝廷招收宦官之事，他陷入了沉思。他内心是相当矛盾。净身入宫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一场赌博，赌注就是自己，赌赢了那什么也别说了，什么梦想都能实现。赌不赢呢，自己现在这种虽然穷点但是也比较安稳的生活呀也就没有了，一辈子也就人不人鬼不鬼了。王振告诉王山说，我回去考虑考虑，我也得跟我爹娘商量商量啊。王善一听乐了，我的叔啊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跟你爹娘商量，他们肯定不能允许啊。你要干，咱俩这就走。王振说，那可不行，我父母都那么大年纪了，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？我就是走，我也得打个招呼。小山子，你回去听我信儿，不用时间长，明天一早，成与不成，我肯定去找你。当天晚上王振回了家，跟父母把这事儿一说，哦，可炸了庙了。王振的老爹是勃然大怒，直骂孩子不孝啊。 什么？当宦官？你这个逆子，你不知道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吗？那圣贤书你都白读了，你这气死我也。 孩子，那罪可不是人受的呀，咱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吃口饭还不成问题，你何苦去受那宫刑之苦啊？ 爹知道你没考中举人心里面不服气，可人都说五十少见识，你这年纪在家也不算丢人，爹娘又没嫌弃你，你说你怎么就……哎， 是啊，孩子，咱千万别去做工人啊！这说出去，让人戳咱脊梁骨啊！ 爹，娘，别说了，戳脊梁骨，那是肯定的。不过，这也是暂时的，等儿混出来，八抬大轿回来接您二老进京城，你看谁敢戳咱脊梁骨？到时候，给俺磕头。俺都不拿正眼看他们。 不行，我绝不允许你再有这混蛋想法，听见没有？ 不当公公你们让我当什么？戍边当苦力去？你们不知道这学官是好当的吗？朝廷就是这个制度，当不上举人早晚还是要去戍边的。王善已经跟我说了，这次人家招的可是学官，可不是端屎端尿伺候人的货。爹娘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儿子暂时不能在堂前尽孝，让二老受委屈了，等儿子功成名就之时再回来报答双亲。 振儿，你听娘一句话，咱们家祖祖辈辈那都是清清白白的，可不能在你爹这辈子丢一个人了，白天欺负我们可怎么见你。 其实啊，要没有父母逼他，王振还真挺犹豫。这么一骂一激，哎，反而让王振下定决心了。王振心说，现在这日子我是真过不下去了，我就是死我也得赌这一把。 于是也没等第二天，当天半夜王振就离开家找王山去了。小山子，咱们这就进城。把王山吓一跳，一看王振满眼都是血丝，我叔叔，你再着急咱得准备准备啊，咱明天启程啊。书说简短，次日王振、王山、叔侄二人打点上路了，先到大同城里边标明挂号，而后呢拿着应用之物就进了北京城。按照王山事先打听的路线呢，就来到西华门外一个厂子。所谓厂子，这是北京城里阉割技术最好也是成功率最高的这么一个手术场所。嘿，你要说它技术多高超啊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最重要的是这地儿它有门路啊。厂子里主事的刀匠跟宫里掌握实权的太监们有关系，很多太监都是从这厂子里走出去的，哎，所以呢这地儿也特别有名。王振和王山先在旁边饭馆里边要了八个菜，喝了两壶酒，好嘛，感觉这要上刑场了。两个人到厂子把银票一递，啊，怎么还要钱呢？那当然了，你得交保证金。20两的银票交出去，就进了这院了。院子里有一间正房，3间偏房，就在最当中这间，红砖铺地，四壁空空，里边啊有一个特制的大炕，旁边一张桌子，上边摆着刀子、剪子、镊子、白酒、纱布，哎，这些手术用品。屋子里收拾的挺干净，但是你总能闻着有一种血腥的味道，就在这鼻孔这晃悠。两名彪形大汉过来，一个架着王振，一个抓着王山，就往这大炕上这拽呀。此时就见里屋门帘一挑，这刀子匠出来了。一看此人身高8尺，满脸横肉，光着上身，下身穿着红色的中衣，哎，溅上血都不在乎。那两个大汉一点头，掌柜的，买卖来了。嗯，刀子匠点了点头。这两个大汉先把王振放到炕上，让他躺下，裤子扒了，用这个白布呢裹住双腿和小腹，把手术的部位露出来，这就要开始动刀。那王山一见着，妈呀一声，是涕泪横流，浑身颤抖，叔啊，我不干了，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紧跟着他光着屁股起来，抓着衣服裤子掉头就跑。王山在炕上躺着一看，不是，怎么回事，不是，你小子把我忽悠来了，你跑了。就见这刀子匠从门牙里挤出来一丝冷笑，哼，又一个怂包，你怎么样啊？王振心说嘛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现在要是回去，我这人丢大发了。王振一闭眼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来吧。刀子匠点了点头啊，咱的技术您放心，这玩意儿就是没有回头客呀，一辈子只能来一回，我这也是京城名刀，走着。只见刀光一闪，就听王振一声惨叫，一代全烟诞生了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吾辈当自强。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，读书俱乐部，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今天你读书了吗？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

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言志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王震、王山两个人呢、啊，不满足于眼下的生活，到了北京城要接受宫刑，进宫当宦官。两个人进了场子，这就要动刀。那王山一看那大刀，明晃晃、冷森森，带着寒光，带着血腥味儿，就奔自己的要害部位来，可把他吓坏了，妈呀一声，吓得他跳下炕来，转身就出了场子了。这门上人呢，看来是见怪不怪了，估计啊也不是王山一个人打退堂鼓。这门上人就说了一句，眼皮都没抬，来去自便，定金不退。王山呢一秒都没停留，一口气儿出了京城，上了官道，玩了命的飞跑回玉县老家，脱了鞋钻被窝，双手抱头都不敢出来了。哎呀，这王震一看，你说你这不坑人吗？你小子把我忽悠来，你跑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王震是真横啊，啪往炕上一躺，中音一撩，眼睛一闭，牙一咬，心一横，来吧。刀子匠眯缝着眼睛看了看，行，够硬气啊。往后到了宫里呀、啊，估计也是个人物。兄弟，日后发达了，别忘了搁着我啊。今儿给你来个水萝卜舅舅扎杯脆，让你少受罪，走着。唰，王震就觉得从下体到全身一阵火辣，这是在用辣椒水进行消毒。紧跟着大戏就上演了，刀子匠让这王震坐起来，头靠在墙上，半卧在床上。那两个彪形大汉过来，一个压双腿，一个压腰，刀子匠就以极其快速而准确的手法完成手术。您想想，也没有麻药，这得什么滋味？把王震疼的呀，哎呀，一声惨叫，就昏死过去了。刀子匠完成手术，哎，最后把一根白蜡针插进了王震的尿管，再把专门的止血的药粉敷在伤口上，再进行包扎，这就算齐活。王震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隐隐约约觉得呀，自己被人架着从炕上给抬下来了，不由分说就在这个屋子里边就转起圈来了，左一圈右一圈，也不知多少圈啊，大概有这么一两个小时，把这两个大汉累得也是热汗直流。圈转完了，再把王震抬到厂子旁边的一个客栈，往床上一放，临走时候扔下一句，三天不准喝水，记住喽。三天呢，王震是水米没沾牙呀，不仅口干舌燥，这伤口也干得开裂了，那真是万箭钻心一般。三天之后，刀子匠来了， 把王振再抬到厂子里，往炕上一放，把尿道口的这个白蜡汁拔掉，顿时憋在体内的尿液就飞射出来。王振疼得嗷呦一嗓子，那疼啊，那伤口还没好呢。刀子呛乐了，行了，你这刀算没白开。王振差点哭了，好嘛，我这要是白开了，立马我就自杀。接下来啊，还有100天的时间来恢复。哎呀，这个恢复期太难熬了，因为这个伤口啊还没长好，就在这个尿道口呢还得插一根管，你要没有这根管子呀，新长出来的肉芽呢就会把这个尿道口给你堵死，那坏了，你没办法排尿了。所以啊，这伤口慢慢的愈合，哎，还不能让它长得太快。控制的办法就是换药，每一次换药那都是死去活来呀，就跟又做一遍这手术也差不多。据说有这么一种药啊，用白蜡、香油、花椒粉调在棉纸上敷在伤口上，说这伤口愈合的时间呢不多不少是正好100天。这真是百天的炼狱。您说说，经历了这种痛楚，王振什么心情？他心说，我将来要是不能位极人臣，混不出来，我这罪可就白遭了。王振呢，王振，你要记住，今天受多大苦，日后你就得享多大的福。书说简短，又待了几个月，王振的伤好了，就被带进宫中。走玄武门进紫禁城，穿过顺贞门到达御花园，这就算是内廷了。这个皇城以内啊，是以乾清门为界啊，门内就是内廷，门外叫外朝。内廷这是皇帝一家子居住办公的地儿，外朝呢，那是皇帝跟文武百官举行大典还有进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地方。王振心说，别看皇上在外朝呼风唤雨，到了内廷，嘿嘿，你就得听我的了。只要我掌握皇帝，我就掌握了国家呀。可是啊，这雄心壮志只能先放肚子里，要到那一步还早着呢。王振进宫的时候啊，是明宣宗在位。从永乐朝开始呢，这个内官的地位是逐渐得以提高了，设立了24衙门，包括12监、4司、8局。比如酒醋面局，哎，您听听这名儿，顾名思义，这就是专门掌管宫中烹饪的调料啊。还有什么内脂染局，这就是管一些毛丝棉麻啊。那针工局呢，就是造衣服的。还有金帽局，那就是专门管这个靴帽和旗帜的。还有兵帐局，这是管宫廷保卫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的啊。此外还有什么换衣局、银座局、混堂司、宝钞司、中古司、西新司，有都知监、上衣监、执殿监、印绶监、上宝监、上膳监、神功监、御马监、内官监、御用监、司设监，最大的就是司礼监。这是24衙门的首席衙门呢，混到司礼监才可以说呀，能够有机会染指国家权力。在太祖皇帝朱元璋统治的早期，这个宦官机构还没有司礼监呢。后来到了永乐皇帝的时候呢，他开始啊更加信任太监了，这司礼监慢慢的出现，权力也越来越大，逐渐就形成了内外并举的局面。外朝就是内阁，内朝就是司礼监。内阁基本上相当于行使宰相的权力啊，可是呢，他要跟皇帝探讨国家事务，他就绕不过去这个司礼监。怎么一个程序呢？每天啊，这个内阁呢，要把需要办的事儿写成文书，向皇帝打报告。这还有个词儿叫票拟，哎，或者叫阁票。经过票拟的文书啊，要送到皇帝的办公桌上，皇上再来批示。皇帝的批示啊，这是用红笔写的，所以叫批注。 这些经过批诸的票拟再送回到内阁，由内阁呢再分派到六部，哎，工部、刑部、兵部、礼部、户部、吏部这六部，再下去具体执行。那您一定问了，太监的权力在哪儿呢？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批诸上。您想想，一个国家，中国这么大，得多少事儿？据说啊，普普通通的，每天皇上至少得批诸200个文件，都皇上一个人批，挨个批，能干得过来吗？他还得享受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很多批诸的事儿就由太监代劳了。你看，这口子一开，那要想说，哎，我们偷偷摸摸的，我稍微改动个别词句啊，什么假传个圣旨啊，不说易如反掌吧，那也是机会多多。王振做梦都想到司礼监的位置，但是这个梦想那得一步步的实现。你别说，要说在太监的岗位上，王振真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一级劳模啊！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啊，洒扫庭除、提靴送帽、买菜做饭、管理兵器，王振那是吃苦耐劳，手脚麻利，不计较，不抱怨，与人为善，勤勤恳恳，是有容乃大，吃亏是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招太监，哎，核心的工作是要训教女官，要跟这个宫女打交道。王振呢，跟别的太监不一样，读过书，有文化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，讲起道理来还引经据典，嘿，他成了太监堆里的儒士了。所以王振呢，虽然级别不是很高，但是人缘挺好。当然谁也没预料到他的野心，这真是天道酬勤呢。进宫几年之后，机会终于慢慢的来了。太子朱祁镇已经3岁了，按照皇室的规矩，该让他发蒙读书，哎，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侍奉官。王振呢，他是不动声色，悄悄的活动，因为日常给人留下印象确实不错呀，所以呢，太监宫女众口一词，再加上王振本身读书识字，因此自然而然的他就被选为了皇太子的侍奉官。您可别小瞧这个角色啊，很多的权臣呐、权阉呐，最初那都是皇上的师长的角色。其实啊，中国古代皇帝很苦的啊，你要从物质上说啊，那当然是了，四海一人呢，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不都先扯着他呀。可是啊，相关资料显示啊，中国历代皇帝 85% 以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。反正这调查结果准不准，我不敢保证，但是人之常情，咱们也可以将心比心嘛。你像朱祁镇这样的，还没出生，帝王之命就已经决定了，从婴儿时起就按照一个国家帝王的标准来培养了。哎，且不说学习成长的压力啊，他的情感实际上是缺失和扭曲的。这个正常家庭的亲亲之爱很缺乏，缺失了最基本的亲情需求。因为他自己的爹妈首先呢有君臣之别啊，尤其在这个小孩啊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，那种孤独感只有身边的太监能够懂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太监才是真正的父母，才是真正陪伴皇上的人呢。王振深深地明白这一点，他太珍惜这个机会了，对朱祁镇那是百般照料，悉心疼爱，视若己出啊。可以这么说，他跟朱祁镇的感情是别人无法比拟的，他在朱祁镇心中的地位也是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。所以说到这儿啊，说书人不禁感慨一句，中国历史最不缺的就是对太监的口诛笔伐，而缺少的呢是对权阉产生的人性原因的剖析，和对皇权家天下这种制度的思考。皇帝宠信太监，我认为啊，更多的是人性的问题，制度的问题。如果你仅仅做道德抨击，那是一种不成熟的观点，有失于偏颇。 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王振呢，从皇太子朱祁镇3岁就开始伺候他饮食起居，5岁呢就开始陪着太子读书。那太子读书跟咱不一样，老师比学生多啊。朱祁镇每天上午要学儒家经典、历史典籍，还得练练书法。下午呢，除了要复习一下功课之外啊，还要到户外去练习体操。所以朱祁镇的老师也很多呀，太傅郑桓，这是正牌的老师啊，学什么他都得在场。另外啊，你像内阁的重臣呢，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，这三杨也要试读。另外还有教武学的兵部的官员等等等等。这朱祁镇呢，对王振的称呼和对这些人的称呼都一样，都叫先生啊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上午呢是太傅郑桓负责讲经，文渊阁大学士杨荣试读，当然了，王振也要侍奉陪读。而这一天也不知道怎么的，这小太子朱祁镇呢，他不干了。 殿下，今天我们要读的是《论语》的公冶长。子曰：“子谓公冶长，可泣也。虽在雷泄之中，非其罪也。以其子欺之。” 什么公冶长？换一个读读。 殿下，这是儒家经典，这可换不得呀。 没意思，没意思，天天读这些“子曰，子曰”的，他怎么那么多话？成天让我背。 殿下不可无礼呀，历代明君圣主都要仔细研读公冶长，这其中含着多少做人的道理、治国的方略，殿下不可不学呀。 哼，哪天都是不可不学，我今天就是不想学，不想学。 殿下这几天的进度已经耽搁了，10日之后太后小考，殿下还是要背公冶长的呀。 你这老儿就知道用太后吓唬，这就是你读圣贤书学的本事。 殿下息怒，殿下息怒，杨学士也是为殿下着想，要不殿下先休息片刻，回来我们再读也不迟。 这刚上课就休息啊？圣君明主都是不辞劳苦勤政爱民。 杨大人，可殿下毕竟才是5岁孩童嘛， 良好的读书习惯就是应该从小建立嘛。 可是小朋友的瓜不甜。 王先生， 我有什么办法？ 老奴在。 你跟我来。先生，我不爱读公冶长，没意思极了。 怎么会呢？殿下是没仔细读，可好听着呢。 我才不信呢。 你不信，我给你说说。孙悟空保护他师父西天取经，路过子母河的时候啊，忽然来了一头怪物，是马头龙身，拦住了他们师徒4人的去路。那怪物啊嘀嘀咕咕的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孙悟空着急啊，他忽然想起来公冶长号称懂得百鸟之言，他还有个弟弟叫公冶短，人称能懂百兽之语。于是他就翻着筋斗云来找公冶短了。带公冶短到那怪兽面前，公冶短也听不明白。他说：孙大圣，这家伙是海外物种，他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啊。孙悟空可不管那一套，他把金箍棒一晃：你小心吃俺一棒。公冶短这下老实了，他又听了一会儿，跟孙悟空说：这家伙是伏羲皇帝时背负龙图的龙马，现在啊，这龙马是要给你们传达一个口信。龙王说了，如果要渡过这子母河，必须一口气把河水吸干才能放你过去，要不然啊，就得把师父留下，让他去孝敬龙王爷。孙悟空一听勃然大怒，他一面谢了公冶短，一面往水里一钻，就找那东海龙王算账去了。 然后呢？孙悟空赢了没有？ 然后啊，然后不能说了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给说给说，先生给说。 人家公爷短说了，我是弟弟，公爷长是哥哥，哥哥的故事不听完，弟弟的故事可不敢再多讲了。殿下，您还是先听完公爷长，老奴才能继续讲啊。 哦，好吧好吧，那我这就去听公爷长了。郑太傅，你快给我讲公冶长吧。 好，这殿下琴瑟好学，微臣还有些惊讶。 哎呀，别啰嗦了，快讲快讲，听完公冶长我还要听公冶短呢。 公冶短？ 公冶长的弟弟呀。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。好，我讲我讲。子曰，子谓公冶长，可听。 王振是连哄带骗，终于让太子朱祁镇重回学堂。当天下午，太傅郑桓、大学士杨荣两个人就把这件事儿啊禀告了太后。这二位啊没怎么当回事儿，还向太后给王振请功呢，说你别看这王振胡说八道啊，哎，还真有办法啊，让太子呢能够重回学堂完成这学业，还对学习产生了兴趣。没想到张太后听罢此言是勃然大怒，来呀，刀剑伺候，把王振给我押上殿来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胡骑鸣啾啾，本身虽无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袖。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余广中。 我是王蒙。 我是周国平。 我是彭曼。 我是钱文竹。 我是梁文道。 我是汪海。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， 开卷有益。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。 读书俱乐部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